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三十集，自表白后暗恋变成明恋，沈西老是缠夏九家，每天晚上睡前夏九家都会收到长长长长的微信，而且通常都与白天上课老师讲的课程有关，好像当真是有感而发，没有抄任何人，绝对不是在书本里或者网络上扒的别人写的句子。比如表白后的周一，数学老师说到 sin 2 alpha 加 cosine 2 alpha 恒等于1，晚上沈西那长长长长的微信主题便是水晶屁洞，我的喜欢也像 sin 2 alpha 加 cosine 2 alpha 始终如一，内容是大段剖白。周二物理老师讲到宇宙、恒星、行星，周三化学老师讲到原子、离子、电子，而周四政治老师讲到邓小平1992年春南方谈话，强调基本路线管100年动摇不得。晚上沈西那长长长长的微信主题便是水晶皮洞，我的喜欢管100年、1000年、10000年动摇不得，内容还是大段剖白。周五生物老师讲到，总之不论老师白天说了一些什么，沈西晚上都会扯进情书。夏九家觉得真不要脸，是的，真不要脸，可夏九家竟然每天都会仔细看完情书，不回复也不删除。儿中宿舍供暖一般，冬天挺冷的，可夏九家裹着棉被躺在床上，却会被那真不要脸搞得有点面红耳赤，浑身燥热，他能感觉得到情意。白天也是，来个周三地理课上，夏九家无意当中看见沈西忙忙活活，明信片散落一桌， 干什么呢？ 嗯，怎么了？ 你干什么呢？ 哦，地理课课上讲的国家城市我都做了记录。夏九家随手捡起一张，看见正面印着以色列的景点，背面则是沈西刚写上去的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 2018.11.21。第三章第三节，水资源的利用，沙漠中的奇迹，以色列。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，记录现代水肥封闭滴灌等等措施。目前以色列的海水淡化量在4亿立方米，成本 0.5 美元每立方米。他又捡起一张印着富士山的，翻到背面，在心里念 2018年11月28日第四章第二节，山地的形成。火山日本富士山共喷发过18次，最近一次喷发在1707年。这是什么 旅游线路？咱将来一个一个去，一个一个看，一边走一边回忆当年听课时候的情景，你在我前桌，我在你后桌，一起学着这些课本上的知识， 全都找到，该多有趣啊。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三四十岁了，就像乘时光机穿梭回了高一。我们初识的时候，咱们俩人记性都好，一定能想起那天的事儿。 你谁要一个一个的去一个一个的看啊？你别拽着我。 沈西两手一动，把明信片收成一沓放进书桌，撑着下颌，就拽着你，拽定了。那眼神如猛兽一般，势在必得，忽然不像15岁的少年，坚定的叫人心中一颤。这种未来最是拨人心弦。历史课上，沈西又是一一记录每个国家每个城市中的各个历史事件。水晶皮豆，咱们将来一个一个的去，一边走一边复习。连语文课都是，为了作文，老于要求每周一的语文课前，全班同学一人一句名人名言，龙摆尾的讲，10分钟内轮过一遍。而沈西所有名人名言都是情话，他总是轻按夏九家的两边肩膀。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沈从文。火车开来开去，上边装满了人，有好有坏，你都不是，你是一种个别的人。顾城。与其他人严格契合高考题的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，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，李世民。羊有跪乳之恩，鸭有反哺之意，增广贤文等等，这些名言是格格不入。而余中善性格大佬也不管这些小事，随得沈西胡搞。沈西还会写小程序，单独发给水晶皮洞。夏九家也曾经听说沈西很懂编程语言，从小到大一直在学。沈西爸爸是个教授，方向就是人工智能，而沈西一直耳濡目染，也算是一个各中好手。总而言之，自从表白简直完全不加避讳。这种日子持续了一个月左右，到月考前，夏九家终于再也无法忍受了。沈西令他不能好好学习，而他没有出息，当真无法做到好好学习。 你混账分心。 于是夏九家气冲冲地把沈西叫到儿童的小花园谈谈。 沈西，你能不能别老缠着我，我不可能喜欢你的。 哦，水晶皮冻，真的，我们不能试试？只是试试，可以不亲吻不牵手，一切随着你的进度。 不能。 我哪儿不好啊？你定一个标准，我要能做到我们就来试试，行不行？ 不行。 那我就继续缠着。 那我就告诉老师。 夏九家并没有想到沈西转换了一个方向。水晶皮洞，各让一步，好吧？我不继续，也不放弃。这样，你讲一个条件，我要能做到，我们就来试试。只要你讲一个条件，做到以前，都不会再纠缠你了。夏九家不松口，然而沈西实在闹人，很坚持地要夏九家讲一个条件，只要讲出来东西，他就乖，讲不出来东西，他就不乖，会 恢复原状，坚持追求，不懈努力，直到成功那天为止。月考在即，夏九家当真被缠得十分心烦，终于有一天，为让沈西彻底消停，他答应了。 好，那我讲一个条件。 说。 你考年级第一。 考年级第一？ 嗯，什么时候你考年级第一了，我就同意试试。 一言为定。 一言为定。 君子一言。 不用担心，我会做到。 好，那就这样。在那以前，我是说在考年级第一以前，我不再发情书，也不再讲情话，保持距离，远远地看着。但是当考年级第一那一天，你要同意试试。 成。 期限？ 三年高中，包括高考啊。 行。沈西转身拔脚离开。夏九家挑眉， 竟然这么好哄啊。 夏九家非常清楚，沈西没有可能拿到第一，自己期中全科目制霸，23分的碾压性差距，哪那么容易就被追上啊。他是这样想的，首先这是一个并不可能输的赌约，他对他的分数有着十足的自信，绝不会把年级榜首拱手让人，沈西无法做到，定会慢慢放弃。其次，这能强迫自己继续努力念书，万一失去年级第一，就要把自己搭上，这个结果过于可怕，会让他更强大。再次，这对沈西也好，虽然恋情无疾而终，但却收获分数，总不至于特别惨淡呐。这样，沈西日后回想起这段时光，也不觉得荒废人生，更不怨恨年少轻狂，至少有在学习，自己也并不算造孽。Perfect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